义，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拿到年终奖就辞职，厚道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新精英生涯的职业生涯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除了聊这个话题之外呢，张希还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问题啊。首先张希，你觉得这个厚道和不厚道，这感觉像是一个人品的问题哈。 对对，这个其实是叫道德评判，或者说在情谊层面贴了一个标签。 嗯，所以我们不能说辞职就不厚道，或者说就厚道，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看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嗯， 因为如果从就是职业价值观的角度，价值观没有对错，嗯，但是大多数人或者说社会上普世认为应该做的那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道德。 嗯， 所以看如果你用道德拿起道德的尺子来衡量，确实有点不厚道。 嗯， 但是如果纯粹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其实这个现象也很普遍。 好，那我们先从道德的角度来说。 嗯， 为什么有点感觉不太符合常情常理呢？ 因为大多数组织发年终奖，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和留人嘛。 嗯， 所以我拿到这个你激励我的这一份我就走了，其实对个人来说这是收益就兑现了。 嗯， 但对组织来说就没有起到这个激励和留人的作用。 嗯，这有一点见利忘那啥的感觉。忘情。 对，叫什么过河拆 桥。哦，好，那从这个工作的角度交换的角度来看呢， 哎，您点到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字儿啊！本质上，我们讲职场其实就是交换场。 嗯， 那组织其实从这件事中，组织也要去反思，说为什么我发了钱还留不住人呢？ 嗯， 其实这背后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觉得未来的组织去面向员工去做激励和管理，一定要做一个管理升级。什么叫管理升级？就是你不能纯粹靠钱留人了。 嗯， 现在这个年代，单纯的钱已经留不住人了，所以要拿什么留人呢？ 要拿很多钱留人。 对，您这个观点，嗯，我觉得挺不错，挺有吸引力的。对，但是这现实的问题是，好多企业拿不出很多钱。对，所以我们讲的实际的管理中，需要除了钱以外，还要拿愿景留人。愿景留人的意思是说，我的组织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俗称画饼，但是这个饼要画得很真诚，而且除了组织这一部分的愿景以外，组织还要非常认真的诚恳的去跟员工聊你的愿景是什么。 哎，就有可能员工会说很好，未来很美好，可是我等不起。 哦， 好像在很多个人感情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 我现在跟你耗不起，好比异地啊，未来会很美好，但是现在就得分居啊等等，对不起，我耗不起，我的青春就这么几年。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企业愿景要和个人愿景协调统一， 是吧？ 对， 我现在有什么需求？ 得有个交集。 你能满足我什么需求？ 对对对，如果没交集怎么办？没交集的话，其实联盟思维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就会讲说，你一时半会儿不跟我过了，没事儿，对吧？咱俩先暂时分开，我愿你有一个好的前程。但是当我变得更好了，你也变得更成熟了，如果你觉得合适，再回来。 嗯，其实，在有一些年轻人看来啊，他们会觉得于心不忍。啊，刚才你所说的这两块啊，是职场的这种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他们会很清晰的来看待这个年终奖的问题啊。 嗯。 但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觉得这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啊。 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啊。虽然他已经发现我的这个在这里干和我自己的期望相差太远啊。 嗯。 我跟大家来说一个例子啊，有一篇文章。作者说，他说以前啊，在公司的时候呢，公司给了我一个萌新啊，萌萌哒的萌，新就是新人的新，他把这个新人啊叫萌新啊，又萌又新，让我带。他说他挺能吃苦，就是有点萌啊，什么地方都要花精力跟他讲，但是他也挺虚心好学，所以都还不错。有一天啊，我跟他在酒店里面，我把发票，我说发票都拿出来，这样我给你报销一下这段时间你的这个差旅费用。于是呢，就开始拿发票各自算账。我发现他有很多笔都没有算进来，我就问他，他就说啊，都不是大钱，不好意思向公司要。我看另一个回答里也有这样的人，我当时也是拿出一些定额发票帮他补了。所以他的建议就是，作为萌新啊，你们一定要记清楚，公司是工作的地方，是你在出卖劳动，公司付你钱的地方。本质上来讲，你们是在劳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交易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要严肃的工作，这一点公司会要求你，你不能够摸鱼，就算摸也不能摸得太明显。而公司同样的也不能黑你的钱，或者不能黑的太明显。 嗯， 年终奖是什么呀？是公司发给你的红包，你把公司当什么了？请严肃对待你和公司的关系，他们不是你的娘，为什么要给你发红包呢？那年终奖是怎么来的呢？看这位朋友的观点，他说，比如说依照你的工作成绩以及给公司带来的利润，公司原本应当每月发100块钱奖金给你，但是呢，他们更改了奖金的计算方法，或者是提成比例，改成每个月发70块钱，每月少30，这一年呢就是360，到年底的时候跟你说，小伙啊，干得不错，来，给你一个大红包，360。 嗯， 这事儿呢，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我再帮你详细的剖析一下。首先，把你应得的钱扣下来，集中到年底发，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厚道的行为啊。你一月份就该拿到的钱，为什么年底才拿到呢？利息怎么算呢？啊，然后呢，我相信每月公司呢卡你这笔奖金，其本意也不是为了这点利息啊，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呢，确实啊任劳任怨了。那么好，你乖乖工作啊，这一年啊不要想别的事情或者是跳槽什么的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公司对你的忠诚度和敬业态度是有怀疑的。啊，不是挣你的力气，是有实际行动来防备你的啊！你一到十月份都干得很好，累计下来十个月没有发的奖金，但是只要十一月份出了点事儿啊，没准前面的积累就得泡汤啊！只要你明白这一点，你就得小心翼翼的干到年底，来年再战，周而复始。厚道这两个字，不该是公司这种劳动交易平台上讲的话，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它有几个关键词，敬业，创造，回报，发展，利润，这是公司精神。 这个观点特别的经济学哈， 很理性啊。 对对，很理性。我额外再补一点点，我其实挺同意他的思路的。他其实是从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角度去分析年终奖是怎么来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就是我们国家的个人的工资薪金的税制，就导致说如果我们比如说同样一年就给你1000块，如果一年加起来只有1000，但是我的设置是每个月给你100和每个月给你80，年终奖发给你，我们承担的税负是不一样的。 嗯， 换句话说，有年终奖的话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税负。 嗯，它平均 是吧？平均 对，因为年终奖有一个优惠的计算的税率。 哎，张希啊，原来啊是特别精通于这个财会方面的知识。 对，我在对在事务所做了几年的个税。 就是说，打个比方啊， 嗯， 年底要发这个10万块钱的年终奖， 嗯， 那平时一个月只有1万块钱的工资，那么如果这10万块钱按照当月的工资发的话， 那我就粗略的算一下，也许你原来1万的话，可能你需要承担的大概是20%或25%的税率哈。 嗯、 但如果把年终奖那个10万里面抽1万出来加，你就变成2万了嘛，月工资。 嗯嗯、 那你的税率可能就会上涨到30%或35%。 嗯。 所以你全年算下来肯定是不划算的。 不划算啊，就是财务也可以考虑，他通过这种方法来减轻这个税负，是吧？ 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税务筹划。 嗯，好。不过刚才这篇文章啊，我看完之后呢，我还是有赞同，也有一些异样的感觉。 不舒服吗？ 就是其实有的公司他们还是挺有人文关怀，或者企业文化做的还是挺让员工感觉到温暖的， 嗯， 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跟公司同事共成长的感觉， 嗯， 对吧？那么其实大家在一起呢，也是日久生情，感觉到这公司给我机会，我也和同事相处得很好， 嗯， 不仅仅只有所谓的这个交换的关系，所以说拿到年终奖就辞职，有人会觉得我走了，我这个领导这摊事儿少一个这个干将是吧？我走了，这个部门以后怎么办？他会有一点舍不得的感觉。 那听上去他会本身在这个团队里，他应该挺有归属感的。 对， 嗯， 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厚道不厚道也得两说了。 嗯、 啊，所以也不能完全把你和公司的关系比喻成刚才那种啊， 纯粹用钱用显性的数字来计算，那人和机器有什么区别呢？打个问号。 对， 对吧？ 是的，所以也看你自己的这个环境哈。 对， 我们并不赞同大家说拿到年终奖就辞职，也并不赞同大家拿到年终奖就一定在这扛着。 嗯， 还得看你个人的，就像刚才张希所说的，你个人的发展能不能够和这个公司的发展同步？ 对， 这种发展里面应该包括情感的， 嗯， 也应该包括你个人能力或者是你的绩效的这种发展。 嗯， 人呢都是肉长的嘛，所以说如果单纯的只考虑啊，我在这公司挣多少钱，我一年啊有多少收益的话，在你老了的时候，我想你的情感一定会在其他的方面啊得到补足啊。至少我认为你在一个环境里面是和同事相处，是和老板相处的，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的话，那有些问题它不是钱能够满足的，也不是所谓的事业能够满足的。 对， 嗯，不是有几句话吗？说怎么留人呢？用钱留人，用 梦想 啊，情感是吧？梦想留人。对， 嗯，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单位工作很多年，很难说每一个阶层都达到，或许说我们就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找到了我们心有所属。有人就为了钱，有人说我就跟着你干，钱多钱少我无所谓， 嗯， 有人说我在这里我能够找到我的兴趣和梦想。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终奖就不是唯一考虑的话题了。 间走不下去，机遇将带我们走向哪里？ Yeah, 我们有默契，爱就算难预期，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张希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准备了好几个案例啊。这位朋友，他今年21岁，母亲呢因为生病住院，欠了7万块钱的外债。 万幸的是人没事儿啊。他现在呢一个月才4000块钱，收入不高，他想问该怎么办。他想去学那个软件测试，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培训班，是吧？ 对，比较热门。 哎，有的说还帮你 解决就业。 哎，对对，但也有些呢是骗你钱财啊，最后呢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也不管了。他心里有顾虑，一个呢是担心钱花了学不到东西，就业公司的待遇和他们说的不一样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已经有7万块钱的债了，如果再欠2万的学费自己怎么还啊。目前呢他这4000块钱是怎么挣的呢？他是在做销售，但是业绩一般般，想改行，学历又不高，除了销售和服务业还有其他的出路吗？最后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一片迷茫。嗯 嗯， 似乎他所说的这个7万块钱的外债好像需要他一个人来扛。 对啊，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就看到这个案例，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这个孩子真的挺让人心疼的，会觉得好像全家的这个重担都扛在他一个人身上。 嗯， 但也不知道其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他，这是第一个问题，嗯、对吧？ 寻求一下帮助是吧？ 对。 但我想借钱这个就是寻求了帮助了， 嗯， 借了7万块钱嘛。 所以就不行，就只能说商量这个钱有没有办法分期的还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能够减轻他当下的这么大的这个压力。 嗯 嗯， 好，他这个钱我想他应该是要用挣来的钱才能够还得上。 对，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他该去做点什么。 赚得少。 哎，他现在意思就是赚的少啊。 嗯嗯，他考虑过一个选项是说学软件测试，但是经过他的描述，你会发现他想做这件事儿是也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投资， 要花2万块钱。 对，我投了这个，那能赚回多少呢？这后面是有很大风险的，打个问号。 嗯， 就第一，你能不能学得会？ 嗯。 第二，你学会了能不能找到工作？ 嗯。 就以我的了解，市面上这些比较热门的。跟 IT 啊，或者是跟这个销售相关的工作，它其实不是为你的学历买单的，不是为你学过什么，或者你有什么证书买单，是为经验买单的。 嗯， 也就是你过去做过什么项目啊，你帮哪些公司开发过哪些软件啊，做过哪些产品啊，这些他都没有的基础上，其实他很难说一毕业就找到一个收入让他满意的工作。 嗯， 所以这块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嗯 嗯，我会劝他慎重的去考虑这个选项，对吗？能否短期迅速变现？ 嗯。 这是这个选项最大的问题。 嗯， 但是看上去他现在卡在那里，是因为做销售好像业绩也不咋地。 嗯， 其实坦率的说，如果像他自己说的这种情况，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话，销售相对来说是门槛比较低的，大家都知道。那我个人会觉得说，之所以所谓门槛低，是因为不同性格类型的人其实都能够成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销售，销售技巧是相对比较容易去学习和模仿的。 嗯， 我们说的不是那种销售大师啊。 嗯， 所以我个人会建议说，他既然已经做了销售，他不妨先去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好，到底是卡在哪里了。如果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语言沟通的技能啊，倾听啊，提问啊，话术啊，其实你很快的去学，然后重点击破，也许短期内能提升他的销售业绩。 嗯， 而且即便是做销售各个行业的待遇是差别很大的，比如我是在一个我卖手机和我卖这个电脑和我卖房子，房产销售，就是不同的行业决定了你同样是这个职位，但是你的收入差别会很大。 好， 嗯， 我总结一下张希的观点，就是说他现在面临的是两个选项，一个是风险比较大， 嗯， 投入也比较大， 对， 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投入没什么。干销售嘛，没什么太多投入。 对， 你不要花钱，同时呢，这个风险也比较的低啊。 对， 但是收益可能在目前不是很高。 对 啊，那么在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说他没有这7万块钱的负债， 嗯， 他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不用他操心，他一个月挣4000哈，再有点积蓄什么的，你建议他用2万块钱去试一试吗？ 哦，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如果没有负债的话，嗯， 我还是会先跟他聊一下为什么想要去学软件测试。如果仅仅为了考虑赚钱去学的话，这个我们讲在职业上它不是真爱。 嗯， 真爱是你又喜欢，你又做得好，还能给你回馈 啊。我们先不说喜不喜欢啊， 嗯， 能说做得好和得到回馈就不错了。 对啊，那你看那是不是还得有两个条件。 嗯，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好，你得去试，而且有没有回馈的话，这个也得扔到市场上去试个水你才知道。 那他有这个资本呢，他没有什么负担， 没有顾虑， 两万块钱打水漂就打水漂了。 哦，如果 万一做好了呢， 那就随便吧。 嗯， 那你怎么开心怎么来了。 嗯， 对吧。 因为张希他原来学过财务啊，你如果从财务的角度做一个规划的话，你觉得他规划出两万块钱去投资自己， 嗯 啊，现在一个月是四千，一年是好比加上年终奖五万多吧， 嗯嗯 嗯，值不值？用一半的这个收入去投资自己，一年用一年啊一半的收入去投资自己，值不值？ 这里面，哎，这有点算命的套路， 算命。 那我大胆给他算一下，我觉得是不值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接触的个案里边，像这样的情况也有，就是首先他花这两万块钱，是他一年收入将近一半，他压力会太大了。 嗯， 这么大的压力下，他如果去学，会有很多内耗，就精神压力会很大。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去找工作也好，他在一个岗位上，无论是去适应还是前期快速去学习也好，他有额外的，嗯，精神的这个负担。 好，但如果我给他推荐一个金融产品啊，分期付款，现在学费可以分期啊， 嗯， 是吧？这两万块钱这样吧，分两年还完，是不是？哎，这样一下子他的这个投入是占他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了。 嗯，两年还有利息吗？ 那有一点点吗？ 一点点，正常利息哈。 对， 嗯，我会建议他先试个半年。 试半年，可是学费交了就不能退了。 学费是一笔交完的吗？ 嗯。对啊， 那 分期是付款啊。 嗯，明白。如果说他能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这么交的话，我觉得他可以先试半年，因为试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检验。 好， 我学不学得进去，我 就跟那个办健身卡一样。 是的。 啊，你先办个次卡，看似前面比较贵， 体验嘛， 是吧？ 对。 但是你真的练下去的话， 你能坚持下去，再办个年卡， 那就划得来，是吧？ 对，对，这是降低风险的一个办法。 嗯，那好，再回到他的这个现实情况当中来啊，他确实还是有七万块钱的负债。 对。 所以说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说呢，还是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先把这个整个家庭的压力减轻。要不然的话呢，背着家庭的压力，背着心理的重担，有可能会自己扛不住哈。 对，这是我最担心的。 嗯。 所以我给他建议是聚焦当下的任务，就你得衡量一下自己的现在的资源有多少。 嗯， 而且还有个实际问题啊，他现在已经有七万负债了， 对， 他的工资又那么少，他这两万从哪儿来呢？ 刚才说了吗？ 再 贷一贷吗？所以不太赞同啊，这个负债率过高啊。 对对。 那么做销售，刚才张希谈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有些行业好，有些行业不好，那么你应该去，是吧？那个上升的行业。 对，上升的就说白了钱多的，他现在就是想要钱嘛，咱就不说兴趣也不说发展了，你如果就想赚钱的话，那就去钱多的行业做销售呗。 嗯，就是其实你可以有这么几个选择，在不好的行业里面，下坡走下坡路的行业，你个人业绩很突出，你挣的也可以。 嗯 嗯。还有就是在好的行业里，你个人业绩一般般，但多少也有你的份儿， 得沾行业的光。 对对，你赶上这个上升周期嘛。 对。 但如果你要是成长起来的话，那你就会享受这个行业的 红利， 红利是不是？ 对。 哎，所以就是先选行业。 对。 嗯，看看 行业是决定一个人收入段位的一个基本要素。 嗯嗯。 然后才是企业。 啊、哦、 啊， 也是啊！你看，好些年前，什么粮店。是吧，很多人羡慕，后来又什么这个电信银行 能源的呀、啊、电力局啊， 对， 很早的时候 都让人羡慕嘛，是吧？到现在的这个 IT 互联网， 互联网就包括几年前房地产。 嗯，是是是， 这是在风口上猪都能吹起来，是一个意思哈。 是这个意思啊。好，至于他现在感觉到人生迷茫，确实是属于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了。 嗯， 就是家里可能只要靠你一个人，那么又有这么大的压力在，妈妈的这个病目前来说 也是很让人操心的一个事情啊。 嗯，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将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特别希望你能够保持住这个韧劲儿。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看一看身边的例子啊，有些人上上下下几起几伏，正是因为有那个韧劲儿，最后才迎来了属于他的那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我前天看到一个人啊，那个人的例子呢，就是当年在国企做啊，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在海外呢也把他们那个业务发展得很好。可是呢，由于一次这个当年的那石油价格的下跌啊，最后呢导致了巨额的亏损。后来呢就把这个责任放到他头上了啊，为此还入狱啊。入狱之后呢，他这个东山再起啊，又自己开了公司做投资啊等等啊，做得非常的不错啊。那在这期间他也很辛苦，甚至呢错过了自己亲人的这个告别啊，就是亲人离世他都没有在旁边能够送终啊。但是最后呢他还是扛下来了，没有放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可以找一些能够让自己坚持下去，能够给予自己那种勇气和决心的一些故事啊，鸡汤啊，看一看、 哦、 你觉得有必要吗？ 可以啊，我觉得您这建议特别好。嗯，有两部电影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个是当幸福来敲门， 那就是一个销售员的案例。 对， 嗯， 但然后他就是考取一个专业资格证书，然后 做证券。 对、 嗯、 然后号称是女版这个电影的叫《永不妥协》。 哦， 嗯， 讲的是什么呀？ 讲的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打官司的故事。 嗯，秋菊打官司那个吗？ 是也是美国的片子， 嗯， 茱莉亚·罗伯茨那个大嘴， 哦、 他演的。 哦，对对对，好像我看过，感觉忘了剧情了。 嗯，也是相当于也是一个草根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这个阶段啊，我还是想提醒你，千万不要误入歧途。有的人在特别缺钱的时候呢，就会想什么来先快，有一些骗子或者说某些传销公司， 嗯， 就会利用你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哎，我告诉你一个，一天能挣1000块钱 的，一本万利哈。 对对对，很多人 千万不能信。 哎，就进去了，那最后给家庭带来更加大的负担啊！真的要提醒你哈、啊，找销售呢就到正规的公司，找一个啊目前正处在上升期的行业啊，你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加油！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7.3 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那么我们第一阶段的案例呢分析就到这里，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来说另外两位朋友的情况。有一位朋友啊，他现在闹情绪呢，他不想上班，这种情绪谁都有，那该怎么办呢？哎，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张希的分析，稍后见。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 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新精英职业生涯的职业生涯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希，你有过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吗？ 有过。 有过。 对。 不常有是吧？ 职场三年之痒。啊、 三年就会有一回啊。 就是在职场中一般工作3到5年，这样的情绪会比较普遍，所以我们起了个外号叫职场三年之痒。 哦。 对。 但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他如果要老要上早班或者老要上晚班，特别上早班、嗯、那不是三年这样，可能3天3个月就会来一回。你看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我特别不想上班，而且越来越排斥，3个惊叹号。 嗯， 但是啊，要吃饭，没有人养活我，哎呀，我就想着自己搞点事，怎么搞呢？哎呀，所以想问问，自由职业的朋友们都在做什么呀？啊，做的还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工作呀？求推荐。今天这个问题要问张希，那就是问到家了，是不是？ 对 对, 对。 张希其实不管是自己也好，还是身边也好，有很多都在做自由职业的朋友。 对， 嗯。 我自己现在也算自由职业，也经历过他那种不想上班，俗称上班抱着上坟的心情的阶段。 嗯、 但是我看到他的这段描述啊，我也觉得这朋友特别逗啊、嗯、我觉得他，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形象叫做心怀各种怨念的这样的一个小伙伴。嗯、能感觉到他确实情绪很严重，但是他很奇怪，他也知道没人养他。 嗯。就不上班会饿死。 对，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的朋友是这样，嘴里抱怨两句就算了。 对， 他也知道，第一我不能拼爹，第二我不能拼干爹，只能拼自己， 嗯、 怎么办？哎，那算了算了，抱怨两句，好好干吧。但是他这个好像还不认命。 嗯，就是还想自己弄点事儿。 对，但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过来人，我们也见证了很多成功或者是失败的案例，肯定要跟他分享一下。他得看明白自由职业的本质是什么。 嗯， 我不确定他脑子里面的自由职业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是真的去接触过的。你会发现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典型的自由职业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培训师、咨询师，很多艺人，这都算是自由职业，对吧？嗯，还有现在网红也好，知识 IP 也好，这些都算是自由职业。但是你会发现有个共同特点，自由职业的本质是靠卖你的专业性为生的。 其实律师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自由职业， 是吧？ 对， 他挂靠一个律所，然后呢到处去接案子。 对。 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自由职业挺多的。 很多。 啊，时间他不用去坐班。 对、 嗯。啊，但是呢他的客户是不固定或者是未知的。 嗯。 收入是不稳定的。 对。 自由职业好是好在哪儿？风险又是出在哪儿？未来潜在的收益又有哪些呢？ 自由职业，我前面讲过，它的本质其实是靠出卖你的专业性跟这个社会交换的嘛。所以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像律师啊、咨询师啊、培训师啊，它都是不管是卖法律的知识服务，还是说卖心理的服务，还是说卖培训的课程，你看它都有专业依托。专业是什么？专业是我总结是有两点加在一起的，一个加套，一个叫套路，一个叫经验，缺一不可。 嗯， 就你首先得有科学的体系的完备的一套思维方式，那个就叫所谓的套路。 嗯， 无论是律师、医生还是咨询培训，对吧？另外一部分就是经验，经验就是你过去处理过的所有的案子。 嗯， 所以这些案子啊、这些信息、个案啊加在一起，跟套路加在一起就是专业性。 嗯， 好，问题来了，一个没有什么，我们假设这个朋友很年轻啊，如果他没有特别多的工作的经验，他也没有成熟的套路， 嗯， 这两个都没有，他出来卖什么？ 嗯，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淘宝店， 淘宝店，我们其实是跟以前的个体户有点像嘛。 嗯， 那也 OK 啊。即便是淘宝店，你会发现那些做得好，就是这些年做得好的淘宝店，跟前些年的套路也不一样了。 嗯， 也得做营销，也得有名人效应，也得有团队，也得包装，网页也得设计，还得请 model 给你拍片儿。就是它也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都相当于自己创业了，那比自由职业的。 嗯， 付出风险要求会更高。 所以说你想做自由职业，首先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专业。 对，你的能力和资源得先盘点一下。 嗯，就是自由职业它其实也是个职业。 对。 所以从职业的角度来说呢，你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对，你才能出来交换。 你才能够卖钱吗？是不是？ 哪怕你有一手艺，对吧？我就剪头发，我全国剪的最快，行，没问题，对吧？ 嗯， 或者是我这个洗车洗的最干净，那也 OK。 好，那就是盘点盘点吧。 对， 是吧？你不知道你现在干的是什么，是吧？万一你是一个企业总经理呢，是吧？你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和自己的专业知识啊，那也都没关系啊。所以就是你想做自由职业，首先要盘点一下我的能力，我原来的经验放到市场上有没有人来愿意为此付费，是吧？ 对， 这只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吧。 对，是一个方面。 嗯， 是一个方面。第二，我从他的这么简短的描述里边，我也听到了一些，他说请别人来推荐推荐啊，你们都做得很开心啊，这个意思。所以他有个底层逻辑，就是你们推荐的，我试图去参考和尝试。 嗯， 好，那我可能要说一个打击他的观点，叫做成功不可复制。自由职业领域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个人叫咪蒙。他自己就写文章嘛，但是你像他这样的有很多粉丝量的，我们叫 KOL 啊，就是意见领袖也好，或者说就是知识 IP 也好，有很多，但每个人走的路是不一样的。就即便你知道他的套路，他是靠写一写写出来的，他有鲜明的观点啊，然后他是靠来迎合大家的情绪，他的文章是有这样的调调，你模仿他，你也成为不了他。 嗯， 所以底层，我觉得这个底层逻辑他自己需要搞明白。就即便我们给你说了这么多选择，那你还是你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就是我告诉你哪个东西赚钱，但是未必你在里面能挣得到。 对， 嗯， 对， 是的。 比如这些年，我们身边就出现了，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健身嘛，然后在健身这个领域也出了很多教练啊、平台啊，然后包括健身达人啊。嗯，我前一段时间接触了一个小伙子，就是他也算自由职业这个领域做得蛮成功的了。他自己是港大的博士，就你很少听说哪个健身教练有这么高的学历，对不对？ 体育系的吗？ 他。这个他应该是跟这个营养健康相关的哈。 嗯， 然后就自己练的是肌肉很厉害。肌肉很厉害。但你跟他聊天你会发现，哇，他的思维很敏捷，他的思考很深入。 嗯， 自己在知乎上有十几万的粉丝，很厉害了吧。他自己做的产品现在就每个月卖的话，可能月收入也得有二三十万。 什么营养餐呀？ 不是，他就卖一些健身的课程，线上的课程， 嗯， 很成功嘛。但你说你现在知道他的套路了，你能复制吗？复制不了。 嗯，是先读个博呀，还是先干嘛呢？ 还是把自己练成那样，对吧？大力水手那样。 嗯，就是你可以参考哪个行业现在处在上升期，但是具体人家怎么就发了财了，怎么就出了名，怎么就成功了，这个不能完全照搬和复制，是吧？ 对。所以你会发现身边我们身边所有这些做的比较好一点的自由职业，我们讲成功案例里面抽取出来的规律是什么，就是所有人在做成之前都要有一段时间的积累， 而且这些积累最好是在职场中完成的。 嗯， 那换句话说，你不妨理解为你现在的这些心不甘情不愿，这些厌倦的情绪都在为你未来几年以后成为自由职业做准备。 好，其实真正从公司出来做自由职业也是一个心力交瘁的过程， 非常大的挑战。 嗯，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在微信上说，他说我老做噩梦，那种梦啊，就是感觉有人从地狱里面出来追杀你那样， 压力好大。 然后每天晚上醒来之后呢，就睡不着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跟现在的工作有关系？他说可能是，现在是自由职业，有时候没有活，感觉压力就比较大一些， 很焦虑哈， 很焦虑，哎，是这样。所以不要想到就是对方这个喝汤的时候啊，就是你未来的生活，那还有对方吃糠的时候呢，他没告诉你而已。 对， 那很欣喜的是这个朋友呢最近有所缓解，我说那要不要给你咨询一下？他说看看吧，前天告诉我的消息是缓解了，他每天呢大运动量来，就是锻炼自己的身体。 哦， 啊，然后呢他就累到那种什么闭上眼睛就能睡着的那个阶段。 嗯， 我觉得呢暂时问题算是解决了哈。 对 对，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作为自由职业，你对于未来的焦虑或者说对于明天的不确定性的这种隐忧一直存在脑海里面的话，好还是不好？是激励啊，还是说会老对我的情绪有些负面影响？张欣，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要看你个人的能量能 hold 得住多大的压力。 嗯， 对吧？完全没有压力也不行，那就进入退休状态了。 嗯， 对吧？你其实有一点点压力，你的产出和绩效都是最好的。但问题在于，我说一下，好多人踩到这个坑，我们后来在分析案例会发现，原因是因为他当初进入自由职业是一个冲动的选择，没有提前做好准备。这个准备是三方面的。第一，你的能力上的准备。 嗯。 第二，你的财力上的准备。 嗯， 你至少得给自己准备出来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口粮。 嗯， 你才能去走这一步。我们一般的建议是，第三是精神上的准备。 嗯， 能力、财力和精神这三方面都准备好了，基本上你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做切换，这是比较安全的。 就比如说高考呗，啊，我做了考上的准备，考不上的准备。 嗯。 考不上我复读，还是说是吧，我 直接就业， 就选一个下面一级的学校 哦，调剂哈， 是吧，去接着读的准备。 嗯，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准备，心理准备已经做好了，自己的能力建设也已经做好了，即使结果不是很好，感觉那种压力也不是，打击也不会特别大。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我们会开玩笑说，你现在踩的坑是 N 多 N 久之前就自己已经给自己挖起来的，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啊，包括我们这个电台的一些节目的运作啊，有的节目是直播，但是呢有的时候嘉宾呢也会出一些状况啊，谁没有一些突发情况，那嘉宾也是人呢。比如说说好的明天的节目来不了了，怎么办呢？ 那节目不能开天窗。 那节目不能，是吧，不是音乐节目也不能老放歌啊。我一人也不能说单口相声啊，怎么办呢？如果你是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么你就会很抓狂啊，怎么办怎么办？当然最后可能问题也解决了，压力山大。 对。 但如果你出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之后，你就会有准备。那么你在这个节目或者说呢日常做节目的时候呢，你就会准备一些突发情况来了之后怎么应对的一些素材， 嗯， 一些备用的资料， 备案啊， 备案，对。此外呢你还会准备一些这个嘉宾，他们时间比较自由， 可以随时救场 啊，救场是不是， 这个棒。 还有一种呢就是心理准备， 嗯， 啊，前两天我就遇到了，就是那位嘉宾呢提前了一天跟我说来不了了。 哦， 可是呢这个有时候啊，这久病成医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在冥冥中我就感觉这个嘉宾那一天可能会出状况。果然在我有这种感觉不到十个小时之后，他就给我发微信了。啊，我说我很坦然接受啊，因为我已经预感到了这种情况。好，那再加上刚才所说的那几种准备，那这一期节目我想说也不会给我打一个措手不及。 哦， 这个这么厉害啊，预感，我能不能挂个号给我算算？ 你还是不要让我有这种预感了。好，所以说其实自由职业啊，刚才所谈到这种前期的建设和准备，最好是在你工作期间啊完成，以及你要真的是踏入这个行业了，也要把这些问题先想好啊。 对。 好，嗯，再回到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当中来的话呢，他如果干不了自由职业，又不想上班，这问题该怎么办呀？是吧？就是我又不是那块料，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我又看不上，哎呀，高不成低不就，你这个最麻烦，最麻烦。 这个说实话，这就是我们讲的咨询师杀手的案例，就是，说一句特别得罪人的话啊，大多数职业困惑，我们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叫做穷加贪。 嗯， 穷加贪， 贪 就是又穷又贪心嘛。好，这个还有的救。 嗯 啊，再加一个字呢，有点难。对对对，就是哎，您怎么着？又穷又贪又懒。 嗯， 这个呢也 OK。 嗯， 但是您知道，再加一个字儿，我觉得我就 hold 不住了。就是又穷又贪又懒，还不认命 啊，还固执。 对，我不认命，对吧？我知道我没有资源，我也不能拼爹，我也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你说我该咋办？ 啊，满满的负能量。 对啊，所以就会各种怨念嘛，怨念很重。这样的话。嗯，一般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个案，我们会先让他在现实中摔打一段时间。 嗯， 因为当他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他是不能理性思考的。但是他面临着我要吃饭，我要交房租，我要这个我交通，对吧？各种各样的支出的时候，那你总不能违法乱纪的吧？你总是还要去支撑自己生活。 嗯， 所以人面对活下去的时候， 嗯， 就会把他拉到理性的思考层面。 好，还是不够饿，是吧？ 对， 哎， 就不痛嘛。 是， 嗯， 当然，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想上班，也是由于各种问题所导致的啊。这个呢，他因为没有细说，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案例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分析。这种情况，我们一事一议，祝你好运。 远远的看着你久违的背影，有一点不真实的情绪，好像一出爱唱的电影，全世界忽然间都安静，也许是时间的沉淀关系，我们都不留路痕迹。刚刚我们擦身而过一秒间的距离，你我都屏住了呼吸。只是我骤然不住转过头来，还是想要看看你复杂的微酸的起伏，像我们深爱的夜曲。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啊。这位朋友呢，在高考的时候啊不太顺，但是在后面呢做的还是真的是不错，但是他现在还是感觉不满意。什么情况呢？他说我高中学习其实挺好的，可是大学没考好，考砸了，上了一个不太好的二本。那后来啊又在国外上了一个硕士，过去几年运气还不错，进了一家大型的券商，从营业部啊做到总部，当然都是普通员工，不过业绩收入还不错呀。不过由于某一年啊交友不慎，被人忽悠到了另外一家国企券商，当时啊给的职位是归总部直管，结果不到半年部门调整，编制调到了营业部，职位还在，但是业务没有一点进展，直属领导还属于空降，随时可以换我。好不容易找到总部某部门一把手，说好让我去他们部门，但中间阻力重重，还牵涉到了董事长，哎，此刻呢正在煎熬。别的券商呢也有机会，给的职位待遇也不错， 但我不敢轻易跳槽了，主要也是怕完成不了任务。求问还有机会翻身吗？我感觉啊，他对于他原来那个工作做到总部的岗位还是挺满意的， 眷恋的、 嗯、啊，挺眷恋的， 不比不知道啊。 对，他没想到呢，他好一下子又回到营业部了，是吧、 嗯、 他感觉有落差，而且呢似乎他没有人那个能够给他一些支持， 对 吧，阻力重重啊，在这接着干，还是说呢再冒一次风险跳到别的圈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听上去好像他也有机会，对吧？ 有机会。 对，听上去是有。 嗯， 其实他这个典型的遇到了职业瓶颈了。嗯，所以我的第一个感官就是，哎呀，这个跳槽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嗯，他自己也说了吗？ 嗯， 交友不慎嘛，被人忽悠了吗？ 所以我其实特别好奇，说当初你为什么跳？ 嗯， 你是冲着什么走的？因为听上去第一家不是做得好好的，没痛点吗？你不痛，你折腾什么？ 那可能要不是职位高，要不就是收入多， 什么钱多，无外乎就这两个诱因呗、 嗯、平台大， 对啊，所以这里边他踩了一个很明显的坑，我们在职业发展中说的叫做跳槽前没做好详尽的功课。 嗯， 什么叫做功课？就是别人告诉你这儿有一二三，你自己得去做调查，是不是有一二三， 嗯， 他说的是不是都能实现。 嗯， 所以我们讲你要了解你的目标岗位的具体的要求和回馈， 嗯， 尤其是隐性的要求， 嗯， 因为他有说到他现在做的这家应该是国字头的券商，对不对？其实不同，哪怕都是做券商，或者都是一个行业，都是银行，不同性质的企业，它的文化是迥异的。民企、国企、外企、私企，就这些企业文化会差别很大。比如我同样都是做证券，或者同样都是做什么金融。企业文化其实会导致一个人有急速的不适应， 嗯， 这是一个，但是这是隐性的，很少有人说在拿一个特别好的工作 offer 诱惑你的时候会说，哎，我们这里企业文化特别好，不会，基本上一上来都说钱多，对吧？有发展，领导好，然后团队给力， 嗯 啊， 没有人在招聘的时候把企业文化 当成一副王牌来打，但是大部分人在跳槽前后的不适应，嗯、很多程度上其实就踩了两个坑，一个就是之前说的没兑现，一个就是企业文化不适应， 嗯 嗯， 好，但是接着改变自己适应，还是说跳到另外一个重新开始，那也面临着接着适应的问题。 对，他接下来到底要不要去再找新的机会，我觉得这得详谈。 嗯， 但是无论他要不要找，我给他的建议都是你得先知道你这次摔在哪里了，你才知道以后怎么避免同样的错，对吧？ 嗯， 所以我们刚才分析了他这次摔是因为他事先没有做好功课嘛，所以如果他下次再做选择的话，他一定除了显性的那些标准以外，隐性的他都得了解，比如说你老板是谁，你直线汇报的那个人又是谁，团队怎么样，业务模式是什么，你的客户都有哪些，然后行业趋势怎么样，那你包括他现在很看上去他很介意是在营业部还是总部嘛，那这个之前有没有说好，有没有说定， 嗯 啊，帮你过去那个人他到底是在这个体系内他是不是有话语权，这些全部都要了解清楚，包括企业的性质，外企其实相对是组织规则要求会多一些。什么叫组织规则？就是无论是哪个职能部门，大家都要通盘遵守的规则，比如什么报销制度啊、请假的流程啊等等等等。但是民企呢就不太一样，民企和私企它其实是结果为导向的，可能它的管理相对扁平，你去了就给你一个总监，对吧？你下面连个经理都没有，对，但是呢它是以结果为导向，你只要能干得好，也许老板都得对你跪舔， 嗯， 对，这是民企。但国企的话，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隐性的要求就要看得更明白一些。 嗯，他现在所说的中间阻力重重，那有可能就是他之前不知道的啊那些问题。 对， 在这里啊，成为他调到总部、调到这个某部门的一个很难跨越的一个坎儿。 鸿沟，对。 所以他现在正在煎熬嘛，是吧？跨越过去了，是不是你的这个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 这个也不能打保票，因为到现在为止咱们还在猜测，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跳槽。 嗯， 所以跳槽的第一个就是好多人没有想到的，就是你得先想明白你为什么跳。我们给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以终为始， 你如果是为了发展，那可能为了发展你就要想明白你为了未来的发展你现在能舍弃什么。但是他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其实只能是猜测，他可能是为了发展和钱去跳， 嗯， 对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那第二，你想明白你要什么了，第二步其实你要做到的是权衡利弊了。因为你离开这一家，就是任何工作 offer 任何职位它其实都有加分和减分的项，所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标准你再去比较不同工作机会到底哪个加分哪个减分，而不是根据别人的标准，就说白了就不要拿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 好，这实际上是给了大家在做跳槽这个选择的时候的几个方法啊。 对， 第一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跳，是吧？ 对，这个得想明白， 我需要什么，那边能给我什么。 是， 还有就是说要权衡， 权衡利弊， 哎，要权衡。 嗯， 即使是我想好了，那么还有一些是我在乎的，还有一些呢是我不能适应的。 对， 那么你得权衡，没有哪家公司是理想当中的甲方。嗯， 所以你看，权衡利弊它的基础是你心里知道你要啥。 嗯， 所以好多人是不知道自己要啥，别人一忽悠就走了。像他这种是朋友一忽悠走了，对吧？还有经常有一种情况是第三方，比如猎头， 嗯， 跟你说啊，这个好啊，未来有发展啊，你向什么老总汇报啊，未来可能能做到什么地域的总监啊之类的。你听他说这么多，那你有没有问过哪些是你想要的？ 嗯， 是不是离家太远了，照顾不了这个孩子呀？然后那个钱也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兑现啊，等等。 对， 所以先有标准，再来权衡利弊。 哎，实在不行呢，可以找这个别人咨询一下。 对， 也可以找这个猎头咨询一下。 对， 现在有些猎头啊，他们也还正规的猎头也还比较负责任。 对， 因为他们要保证这个人才过去啊，三个月到半年 留存呢，这也是他的绩效。是是， 所以他 也会留不住也白搭。 对，认真的给你分析啊，你的目前的一个问题。好，那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啊非常谢谢来自新精英职业生涯的张希来跟我们聊了年终奖的话题，也分析了三位朋友在目前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个困惑和瓶颈。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解决我们和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和他人相处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在任何一个阶段指望我们的这个生活一点波澜都没有，有问题有困惑有焦虑，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每一个人不可能活得像神仙一样。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沟，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谢谢张希。 好，谢谢 朋友们，明天见。 一眼眶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 这里是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 宝贝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看到这个大圈了没有？这是五环。哎，对了，你俩不是特别喜欢放鞭炮吗？但是今年呀，咱家小区可不能再放了。 为什么呀？ 因为北京有了新规定，从2017年12月1日起，北京五环以里，当然包括五环路，都要禁放烟花炮竹了。 那我们俩春节想放鞭炮怎么办？ 咱们可以去五环外的指定地点。其实现在春节可以逛庙会、看冰灯，不一定非要放鞭炮。你们说是不是？ 嗯，那我们不放鞭炮了，这样对面家叔叔的小狗也就不害怕了。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